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是广播剧欣赏节目时间。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与狼共谋。编剧李荣，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信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热情， 三集，寻找没有露面的人。 由于那辆神秘车子的贸然出现，把退役军人滕保国送上了死亡的驿道。可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子呢？他既然能使滕保国欣然登城，想必一定有极巧妙的伪装。是一辆披红挂绿的彩车，或是一辆金碧辉煌的婚车？难道那些喜庆的装饰给滕保国平添了无限的遐想和憧憬？但也许那是一辆波谲云诡的黑色灵车，滕保国仅仅为了一次风云莫测的探险，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所有的臆测，在这块貌似民风古朴的土地上，都只是豪华的幻想。803临窗而立，凝视着土公路上扬起烟尘奔驶而过的载货卡车和手扶拖拉机。 哟， 哪来的两个收破烂的？ 得，咱们的化妆啊，803还真认可了啊！ 哎，梁记者，请你再用女性的细腻来挑剔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破绽的。 没有没有，韩队长，你扮得像极了。哎，不过沈西，你的包可不能这么背啊，太规范了。 那怎么背啊？ 嗯，哎，这样，你把它背在一个肩上，哎，让它挂下来。这样松松垮垮的， 嗯嗯， 还有这烟卷要叼在嘴角边上，不然显得太严肃了。 好好，听你的。啊，哎，这样行了吗？ 哎，对了对了。嗯，你的墨镜也要换一换，这种戴帽架水晶片的好是好，就是太老式了。演戏的时候做道具还可以，可你现在是个走南闯北的收破烂的小贩，身上要体现一点土洋结合的味道，这才符合人物的身份。你说是吧？啊， 对啊。 比如，你手上已经拿了一根破竹竿，这墨镜嘛， 哎，就应该戴新潮一些的，显示你也是个见过世面的。 新潮的，哎， 况且 那个溥仪镜， 哎，对了， 新潮的。 况且像你这样的年岁，应该会赶时髦，别给人家的感觉好像是从国产电影上走下来的，这样戏就过了，不真实，对吧？ 好啊，小梁能划出道来了啊！ 哎，贵在自然嘛，神韵就在似与不似之间，人物呢也在个性与共性之间。 哟，等，一个受破烂的能有什么神韵呢？ 哎呀，神韵又不是谁的专利，神韵是呼之欲出的人的事态，这是美学上的东西。哎，沈西，你有空的时候应该学着点啊！ 你看啊，又谈学问了啊！哎呀，咱们中国人呢，神神叨叨的，就有这个本事，什么玩意儿都能抬到天上，也能摔到地下。你说，就说那个当道士吧，啊，什么老庄哲学的，可以让你莫测高深，但也有看风水的，啊，算阴阳的，纯粹是骗钱糊口，反正是雅俗共赏嘛。哦， 沈西啊，你算说到点儿上了，赶明儿，说不定啊，还真让你办道士呢。那你就得琢磨琢磨，这种身份该怎么摆谱了。 对了， 哎，我看啊，以后啊是得让小梁啊给你开开课，讲讲什么是似与不似。 哎呦，别，八零三，你难得抬举我，我可有点受宠若惊了。 哎，你说这话就没有良心了啊！ 怎么， 八零三在我跟前呢，可是一天到晚念叨你好啊。我耳朵听出茧子来喽！ 我可是什么都没听见。 嘿嘿，深藏不露嘛，这也是八零三的神韵呐。 我可不欣赏那种神韵，尤其在感情问题上，我喜欢直奔主题，不要太含蓄了，是吧，沈西？ 啊， 好了，我们啊该上路了 啊！对， 走， 咱们该抬腿喽。哎，老夏，刚才那些话，该你跟八零三。悄悄的谈，哦， 祝你们马到成功！ 哎， 不虚此行。 好， 哎， 好，八零三下逐客令哦，走吧。 八零三， 嗯， 你这可是烧香赶出和尚啊！啊， 哎， 好，我们走。不过，追查车子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嗯， 请老乔也协助一下啊。 行，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沈西和韩克强来到了距黄泥岗西北5公里的故村，他们嘴里不住地吆喝着，仍然是两个装修破烂的小贩。 藏在家里的，收在柜里的，留在旮旯里的，破罐破瓶破衣旧衣旧裤，俺都要嘞！破烂换票，不换白不换。 嘿，我说呀，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啊，别不好意思啊。哎呀，虽说这眼下日子过得富裕了，可小钱也不烫手啊。哎呀，你说这什么破烂搁在院子里，是又不美观又占地方，还不如啊趁早给俺换上几个小钱儿。哎，扯上几尺鲜亮的布，也好给闺女裁个小褂，风光风光啊。 哎， 收破烂的， 哎， 咱家这口破锅你要不要？ 哎，这要。 哎，你看看，我这个灯台就是旧了点 啊， 可它是铜的，哎，你拿回去擦一擦还锃亮呢啊。 那行，你放着。 当然了。 哎，收破烂的， 哎， 这碗呢是俺家老辈子用下来的。 哎，我上次 闹不定啊。哎，这个古董啥的啊， 哟， 30块钱便宜，你拿去。 哎呀， 不卖 啊。我说啊， 哎， 兄弟啊，你这话可就说差了。俺是个收破烂的，这是小本经营啊，可挡不住你狮子大开口啊。哎，你要是出让个唐宋名画、明清瓷器，再有什么这口店的头盖骨，哈，得大路朝天，城里啊有的是大买主，你这个宝贝玩啊俺是收不起喽。哎，大娘啊，你这口破锅呀，哎呦，你看都穿底儿了。哎，俺给你3毛钱吧啊！ 我还不卖呢，我这自个儿用的，你给3毛太少了， 就是这 太便宜 了，可以了。 好，俺照顾您是个老人家，赔上血本了，顶多给你4毛。 4毛就打你了， 可以了。 哎，这位大婶，哎，大婶啊，你看你这条棉裤挂下的棉花都快成油渣了，2毛，我顶多给你2毛打住了啊。 不行，太便宜了。 哎呀。 俺赚点也不容易，您就抬抬手点点头了。 来来来、 啊、 屋里放不下的院里搁不住的旮旯里拾到不起的俺一股脑都收来。 说喽 哎一股。 哎你瞧。 韩克强一抬头竟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就在离人堆不远的土坡上站着一个半大的男孩，手里提着一只深蓝色帆布的旅行袋。韩克强和沈西都不由得为之一振，尽管那只旅行袋空空如也，却无疑注满了破案的希望。 哎小兄弟，小兄弟，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 妈和哥叫俺树墩儿。 树墩儿哟，这名字可不赖啊。哎，你手里提的袋子可真漂亮啊。 这袋子你也收吗？ 收，什么袋子都收。 哎 哎，不过这袋子可别是你偷来的吧？ 偷来的，俺拿家里的也算是偷。 那你妈和你哥知道吗？ 俺妈知道。 哦， 俺哥又赌钱去了，三宿都没回来。 嗯嗯嗯， 家里没盐了，俺妈就让我拿这个袋子换几个钱去买盐。 哦哦啊，那不算偷。哎，树墩儿啊， 啊， 你把这个袋子给俺看看，看能值几个钱啊？ 好啊， 哎， 你给五块钱，俺就换给你。 好，让俺看看，看值不值五块钱啊？嗯，你看这线脚踩的还挺齐的，这一看是大城市做的。哎，这还贴着一块橡皮膏，上面写着三个字儿：滕宝国。哦，这是你哥的名字吧？ 不是，俺家可不姓滕啊。 哎，他们家不姓滕。 哦，那这么说，这个袋子还真不是你家的喽？ 是，是俺哥捡来的。 哦，你哥捡来的时候是一个空袋子呀？ 哎，不，捡来的时候袋子里装得满满的，有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呢。 哦，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啊！赶明儿俺也去捡那么个袋子来。我说小兄弟啊，骗人可不好啊。 俺没骗人，俺没骗人，这袋子就是俺哥捡来的嘛。 哎，谁说大哥呀，远近闻名的二溜子， 对， 八成啊是偷来的吧。 要俺说啊，偷还不至于。 哎， 他哥啊没那胆儿，十有八九啊是赌台上头赢来的。 是吗？ 反正来 这说没准啊还是偷的。哎，那回啊俺跟他哥一块上了赌桌 啊， 他哥把一摞子姑娘的衣服啊都通了赌本儿，到头来啊全赔了。 好， 俺还笑话他了。 哎， 你把哪家的闺女嫁妆都端出来了。 你们来，就是捡的吗？就是捡的吗？捡袋子那会儿俺也在跟前呢。你们 啊，真的？好了好了，树墩儿，树墩儿，还别着急嘛。你看，俺也没说是你偷的嘛。 人家也没说。 哎，树墩儿啊，你哥叫什么名字？ 俺妈叫俺哥树庄。 小兄弟，能带俺们去找你哥吗？ 嗯，行， 好，走。 游手好闲的树庄并不难找，韩克强、沈西跟着树墩走了几个村，就在一个赌博窝里把输红了眼的树庄找到了。一眼看去就知道这不是一个难对付的角色。当他失魂落魄地坐在韩克强和沈西面前的时候，浑身一个劲儿地打颤，不知道是因为紧张和恐惧，还是因为在深秋时节他输得只剩一件薄秋衣的缘故。 首长，俺错了，俺不该赌博。首长，俺也不想赌啊，几回都发誓哪个手再摸牌就自个儿剁哪个手，可是一到点儿。 行了，今天不是让你说这个事儿的。 啊，那你们是外调别人的吧？叫俺知道，俺一定揭发，一定揭发，绝不隐瞒，争取立功赎罪，立功赎罪。首长。 树庄，你想说什么？ 首长，能给一支烟吗？熬了一夜，犯瘾了。 啊，接着，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来，点上。 啊，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滕宝国， 首长，你们真好。 署长，你认识滕保国吗？ 啊，谁？首长，俺们这一代没姓滕的。 你不老实！ 首长，首长，不敢骗首长，不敢骗首长，俺的狐朋狗友当中，可真的没有姓滕的。 那你干嘛拿了滕保国的旅行袋？ 哦，哈，首长问的是那个旅行袋啊。哎呀，冤枉，真是天大的冤枉。那个袋子是俺十天前在村外的公路上捡的。俺也纳闷，谁那么大方，把满满的一袋子闺女的衣服都给撂到路边上了。 到底是捡的还是偷的？ 不敢骗首长，捡的，真是捡的。 真的？ 真的，首长，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俺兄弟树墩儿。那天前晚，俺难得赢了几个钱，寻思着俺兄弟也没尝过香的，喝过辣的。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俺就带着他上集上喝豆浆，吃热烧饼。才出了村口，就捡到了那只大提包。当时俺心里还直乐呢，以为啊财神爷挑上俺了。可是捡到那个包以后，俺在牌桌上就没顺过。这不，闹得首长们也找上门来了。哎，真是祸不单行啊！首长，这人要是倒霉啊，那是喝凉水也塞牙呀！这…… 你能记清楚捡到提包的那天是几号吗？ 这个，俺想想，俺想想。哎，俺想起来了，那天前晚还喝了暖酒呢，是9月22日，对对对，立冬那天。 9月22日，没错，他说的是阴历，正好是阳历的11月8号早晨。 哎，对对对，哎，首长说的没错，哎，是阴历，俺们庄户人家，记得这都是阴历。 你也不害羞，你算哪门子庄户人家啊？吃喝嫖赌，整个空手道。 这 听说你会开车， 首长，别取笑俺了。俺要是会开车，能混成今天这个样子？首长，你没看人电影上说的吗？车轱辘一转，黄金万两。要是那样，俺早挣大钱了。 9月22号那天，你捡到的究竟是一个提包还是两个提包？ 一个，绝对一个，不敢骗首长。俺兄弟树墩也可以作证。 那提包里的东西呢？ 都向俺输光了。就后一天，财神爷那成心摆布咱呢。 那个旅行袋里都装些什么？你还能记得起来吗？ 哎呀，那个全是好料子的姑娘衣服，一看呢就知道是城里扎的线。嘿，首长可讲究呢。 衣服都输给谁了？好好想想。 是是是，俺想，俺想，那天有村东的赵书友，甘家窝棚的李成福，还有一个不是俺们乡的，是赵书友的同学，叫周什么来着？哎，那晚他是开拖拉机来的。 叫什么名字？你还能记得起来吗？ 叫首长啊？不，不是，首长。俺实在记不起来了。您知道这牌桌上的规矩，坐下就算，不问姓名，人家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那人有什么特征？ 比俺高两头，这个，哦，对了，腿好像有点拐。 拐？是左腿还是右腿？ 好像是右腿。 你有没有注意他的拖拉机牌号？ 没，他那辆拖拉机还见都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开拖拉机来的？ 是这样的，首长，那天俺们打了一宿的牌，这鸡叫二遍时啊，这实在困得不行了。 俺和李长福就在赵书伟家横倒了。哼，那姓周的小子独赢，这小子真不是玩意儿，赢了抬腿就走。俺捡的衣服大部分都收给他了，俺不服气，说了句你腿脚不灵，黑灯瞎火的走奶奶个熊。哎，他也不搭话，推门出去了。不一会儿啊，就听到门口拖拉机突突突的叫，俺想他是开拖拉机来的。 嗯，那个姓周的脸长得什么模样？ 长脸，也就是俩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没什么特别的。啊，对了，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有40，穿件油脂麻哈的黑布袄，土的吊壳，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俺把那个黑提包往牌桌上一放，呵，那些姑娘衣服五颜六色的，你瞧怎么着啊，把她的眼珠子都会看出来了，还一个劲儿的问俺这衣服是哪儿买的。 那你跟她是怎么说的？ 捡的呗，俺实话实说。可书友和长福都不相信，愣说俺是偷的。那小子他倒是信了，说这准是在公路上捡的。嘿，还真给这小子说准了呢。 可他怎么知道你是在公路上捡的？ 他说他能掐会算，俺才不信呢，准是这小子瞎蒙的。不过首长还真有蒙准的呢，那年秋收后俺和长福打赌抓周，才集上那个。 行了，今天就问你这些，有什么事儿我们会随时找你的。 啊，怎么不找俺蹲号子了？ 你想蹲号了？ 不瞒首长您说，俺听说这号子里的伙食不赖。 好了，你可以走了。 是，首长，你忙，你忙，这， 韩克强和沈西对望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凭着直觉，他们就能判断树桩这块料还到不了与狼共谋的份上。仅就他叙述的一些情况来看，基本属实，但仍可能掺杂了一定的水分，是否有利于破案，眼下还只是个未知数。与此同时，坐镇县城的803和梁达也正在紧张的工作。 喂，是我。哦，老乔吧。你那儿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哦，11月7号到县城的拖拉机有35辆。哎，都在当天返回的吗？好，我们马上过来。 哎，乔所长那边有什么情况？ 他说当天返回的拖拉机有14辆。据老乔说，滕庄那天也有拖拉机去县上。 滕庄？ 是。 那不是滕保国的老家吗？ 对，但是滕庄的这辆拖拉机当天没有回村。 如果是滕庄的人到县上办事，正好巧遇没有赶上班车的滕保国，那么顺道把他带回倒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这辆拖拉机当天没有返回，这么说滕保国和他的乡亲正好错过了。 如果没有错过呢？ 这 辆拖拉机当天没有返回，并不说明没有和滕保国相遇。 但如果这辆拖拉机和滕保国相遇的话，滕保国肯定是要随车回来的。可结局是滕保国不仅没有回来，反而遭了狼害。哎呀，803，我真不敢想下去了，这太可怕了。要知道那开车的人是滕保国的乡亲呢。 是啊， 这可能吗？ 如果这种猜测被证实的话，确实是残酷的。我也希望这是我们刹那间的异想天开。好了， 等我们见到老乔以后再说。 好。八零三和梁达赶到城关镇派出所的时候，韩克强和沈西已经在乔红林的办公室里了。五个人把各自了解到的情况汇总了一下，八零三和梁达也谈了自己的猜测，乔红林听了不由得开怀大笑。 俺对你们的想象力非常佩服，不容易呀！啊，当然了，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滕保国在入伍前正好有个情敌什么的，或者在村里和谁结了仇，哼，今儿个又凑巧鬼使神差冤家路窄，闹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俺也信了。可你们知道那天开拖拉机进城的是谁呀？ 咱们不正听你说吗？ 俺实话跟你们说，也省得你们在断案的时候走弯路。 那你说， 你们尽可以怀疑一切，就这个人，八竿子都打不着他。 是吗？ 还真有谁能让乔所长为他把胸脯拍得震天响啊？啊， 是周铁柱。 周铁柱， 周铁柱， 对。周兰花的地亲表哥，滕保国要是不死啊，就是他未来的大舅子。 姓周的，开拖拉机的， 怎么？韩队长，你还觉得这个人有疑点吗？ 哈，无论你我，现在对谁都不能轻易的下个结论。不过，我想会会这个人。 你，好好好，老刘。 啊， 你呢？你也打算证实一下莫须有的猜测吗？ 哎，老乔 啊， 我和小韩有一种同感 啊， 周铁柱很可能是一个我们非见不可的人。 那好，既然你们这么自信，那就随你们的便吧。我走了。 老乔，老乔。 刚才播送的是《与狼共谋》第三集，寻找没有露面的人。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韩克强由田纯演播，乔红林由陈兆雄演播，周铁柱由程玉珠演播，周兰花由周小倩演播，树桩由马晓峰演播，滕保国由甘向宁演播，滕母由吴云芳演播，赵书友由傅冲演播，树墩由姚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叶新民、刘明根、姚基文、苏东升、张芝、邵华、张静路等。解说丁建华。系列广播剧刑警803，与狼共谋，编剧李荣，导演雷国芬，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 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亲情，忠诚的八零三，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编织一曲甘蓝色的歌。 第四集，狼人显形。 八零三，这里就是传说中狼群经常出没的二坟头， 嗯， 也就是老乔提供的滕宝国的遇害点。 好，我们下去看看。 好。 嚯，这够荒凉的。 是。 从八零三他们下车的地方，再往前开20华里。就到了滕宝国梦寐以求的故乡滕庄了。然而他的生命就在这差20华里的地方便遗憾地打上了句号。二坟头果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坟墩地，它既不像东南地区的丘陵地带山势险峻草木葱茏，也不像西北山区那样悬崖峻峭寸草不生，它是由无数个小土坡组成，其间沟沟壑壑坑坑坎坎的，到处可见一个个黑乎乎的洞穴。特别是现在暮色苍茫时分，空穴来风，这个二坟头更有一番萧瑟凄凉的景象，足以使独行客不寒而栗。 前几年啊，这儿到处是光秃秃的。 哦， 一到晚上，漫野绿火闪烁，也分不清是林火还是狼野。这一两年，为了改造这一带的黄胶泥土质，开始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再有个3-5年，这儿的狼群也该挪窝了。 是啊， 只是眼下，这些松科植物还没能成林，一到黄昏，任凭你吴老二在世，也还不得不遵循三晚不过岗的准则。 哎，这狼群真要比那百兽之王还要厉害。 哎，你想，当年武松打死一只老虎已经筋疲力尽，当披着虎皮的猎户们蜂拥而上时，他都吓得大叫我命休矣。哎，而这里的恶狼每每成群集队，任你双拳双脚也难以招架密集的轮番进攻，一会儿的功夫就能把你撕成碎片。 那咱们快走吧，我可不想和狼群打个遭遇战。 哎，兄弟啊，你有时候气壮如牛，有时候又怎么胆小如鼠了啊？ 从来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没有听说过初生牛犊不怕狼的。 哎，别怕，天还没黑呢。狼群啊，一般都在子夜以后出来活动。你看，梁达还比你沉得住气呢。 就是嘛， 他呀，只要有八零三在，上刀山下火海都干。哎，咱能和他比吗？咱也没有人壮胆，就那么个热水瓶胆，一砸就破。 好，沈西， 嗯， 这可都是你说的啊。 哎， 看我回上海不告诉史红。 哎，你告诉史红什么呀？我八杆都没打了他。 你说没人为你壮胆儿， 是， 这就证明你心里根本没装着史红。 呦呦呦，瞧瞧瞧瞧啊，到底是小说家，一句话就能演绎出那么个意念来。 怎么怕了吧？ 啊，甘拜下风啊。 趁着天还没黑啊，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这儿勘察一下。 嗯， 好。 哎，八零三， 嗯， 你说滕宝国真是给狼群吃掉的吗？ 那你说呢？ 在20世纪90年代，这听起来总有点像天方夜谭。 老乔最初跟我说这事时啊，我也是这种感觉。 这种事情在大上海肯定是闻所未闻，但在我们这儿并不是不可思议的。 原则上我同意滕宝国是被谋杀的，但是有没有人狼共谋的可能呢？这听起来够刺激啊，不过总有点玄乎乎的。 你的意思是滕宝国遭狼害也只是个表面现象？ 对， 罪犯致人死命所采用的是另一种手段。 这不可能，技术科送来的鉴定报告明确无误，军帽上的血迹为 A 型，符合滕宝国的血型。军帽内的头发鉴定结果也表明是20岁到3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符合滕宝国的年龄性别。更重要的是水果刀上嵌着的两根灰色杂毛已被证明是当地生长的灰色土狼的毫毛。 由此可见，老乔的最早的推测已经得到了证实，但综合死者随身行李的失踪来看，这里有人为的现象。行李照理应该在这儿发现的，可是其中之一的蓝色帆布旅行袋怎么会丢弃在比滕庄更远、距这儿34华里的顾村？顾村距离黄泥岗不到10里，已是80郎星道的外围，那儿人口密集，很少有狼迹出现，所以无法想象狼群会拖着行李一口气奔行了34里。远远奔离了作为他们世袭领地的二分头。其次，那个旅行袋上没有丝毫的咬损痕迹，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个人狼共谋的案子。关键是人的参与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 另外还有那辆接走滕宝国的车子是否存在，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但从人狼共谋的因素上去考虑，能填补我们想象中的一块空白。也许真实的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假设滕宝国因为没有搭上班车而滞留在县城，这时恰巧有一个熟人驾着一辆汽车或者是拖拉机与他相遇，于是热情地邀他上车，滕宝国呢也就欣然登城。接下来却是由于各种原因，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见财起意。当滕宝国搭乘的那辆车行驶到二坟头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那情景好像是这样的。 怎么了？ 哎，没法子，老破车又出故障了。 要帮忙吗？ 好嘞，劳驾，下来帮着推一推。 哎，哎，等一等，去你的哟！哎，啊！ 等着喂狼吧。 很明显，如果这个假想确实存在的话，可以看作是一桩人狼共谋的谋杀案。那个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他人的结果，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刑法上属于间接故意。 小韩谈的相当清楚，根据我们的判断还要补充一条。那个人应该是本地人，因为只有本地人才知道这条路上的哪一段会经常有狼群出现。他的推算也相当精确，他必须一次就置被害人于死地。 经你们这么一剖析啊，我的脑袋瓜也开窍了。那家伙肯定住在顾村一带， 他犯案以后立刻向顾村逃逸， 嗯， 心急慌忙中把行李落在了村口的公路边了。 哦，沈西， 嗯， 我不这么认为。 嗯，为什么？ 那个人有可能向顾村逃逸，也有可能心急慌忙的把一个旅行袋遗落在顾村的公路边，但如果因此断定是顾村人，恐怕为时过早。 倒是树桩提供的那个姓周的开拖拉机的人，哎，沈西啊， 嗯， 你还记不记得树桩的陈述 啊？ 那人一瞧见树桩拿出的旅行袋，就说准是在公路上捡的。哎，难道他真的是能掐会算？ 哎呀，可是那个人是谁呢？他真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个没有露面的人吗？我怎么总觉得他更像个忽隐忽现的影子？ 沈西， 嗯， 如果你真有这种感觉啊，我要祝贺你。 哦， 因为你一直有点偏差的第六感觉开始走上正轨了。我始终在想啊，周铁柱11月7号那天去县城和滕保国的遇害究竟有没有关联。 嗯，这当中啊确实有些疑点。首先，周铁柱作为周兰花的表哥，应该知道滕保国11月7号抵达县城。 是啊， 那么按照常理，他来县城办事的同时还要迎接滕保国的归来。如果他并不知道滕保国那天复员回乡的消息，周兰花为什么不告诉他？哎，这本身也是有悖情理的。我们需要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其次，滕庄的开拖拉机的周铁柱和在顾村一带出现的姓周的开拖拉机的人，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连接号？ 但是说心里话，我希望周铁柱的进城能有一个圆满的解释，我也不希望两个姓周的人之间有一个连接号，否则这案子的结果过于残酷。 803， 嗯， 可是这可能吗？动机呢？ 沈西， 足足有两尺长才向上用力挑起一钩，显见的刻字的人耗尽了最后的气力。这是滕保国企图留下来的遗言吗？这一个周字是对未婚妻周兰花倾注无尽的眷恋，还是通过无声的控诉来寄托破案的希冀？803目不转睛地盯视着这个周字，陷入了紧张的思索之中。 又是一个周。 上车，咱们立刻去滕庄。 哎，是。 沈西，再开快点。 803，你玩命啊，在这样的土公路上这种速度已经够吓人的。 少废话。 Thank you. 坐在八零三他们面前的那个年轻人周铁柱算得上是个棒小伙子，他1米80的个儿，足足高出树桩两个头。这时韩克强和沈西暗吃一惊，但是他的腿脚却不瘸不拐，修长清瘦的脸上也没有胡子拉碴，因此在证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无法确认他是否就是那个顾村的剧毒者。此刻周铁柱忐忑不安地面对着刑侦人员，那神情越发让人觉得他是个不谙世故的农村青年。 周铁柱，11月7号你开拖拉机去县城办什么事情啊？ 俺爹让俺给村里的邻居们拉点化肥，俺在化肥厂又没有什么门路，只好去托农机站的老田，他是俺爹的老朋友了，当下一口就答应找人给俺批了一车斗的化肥，可就是要俺在县上等个两天，俺就在县上住下了。一直等到11月9号俺拉了化肥就回村了。后来啊，听说保国兄弟该是8号那天回来的，可老是不见人影。兰花呢，又一个劲儿的哭。 哦，等一会儿。你说你7号到9号都住在县上，有谁可以证明吗？ 哎，老田大叔呗，是他给我找的旅馆，新丰招待所211房间。不信啊，你们可以去问老田嘛。 那和你同房间的都还有谁呢？ 哦，没有人。老田大叔给俺借了一个床位，可是一直到俺走，那3个床位还是空着。这呀，你们可以去问招待所的服务员嘛。 11月7号那天下午，你在线上没有遇见滕保国吗？ 没有没有，要是能遇上，俺一准拖他到招待所和俺作伴了，那样他就不会遭到狼害了。 可是滕保国11月7号到线上的消息你是应该知道的，你爹和你表妹难道没有跟你说吗？ 没有啊，俺爹根本就不知道，兰花也没有跟俺爹说呀，要说了俺一准去接保国兄弟，顺路就把他给带回来了。 你表妹没有跟你家里说？哈，这不大可能吧。 哎，真的呀，兰花那几天正在使性子，这丫头脾气大着呢，什么也没跟俺家说。 哦，这么说周兰花和你们家吵嘴了？为了什么事？ 没什么，乡下人家还不是为了一根葱两头蒜的，没什么大事。 真为了一根葱两头蒜，周兰花竟然跟你们家好些日子不说话啊？哦，这个丫头倒是挺犟的啊。 嗨，瞧她那德行，别以为她翅膀长硬了就能大拿了。3年自然灾害那阵儿，要不是俺爹扛着，办食堂的时候用大勺给他们在锅底下捞稠的，他们一家早就饿死了。 看来你们意见闹得挺大。不过也是，既然你爹对他家有救命之恩，他们有些事儿是该听你们的。 就是，你这个首长是个明理人，不管怎么说俺爹是他亲叔，能坑他吗？什么事儿还不是为他着想啊，吃香的喝辣的俺也不能漏了他呀，是不是？ 你倒说说，你们有什么好事挑上了他？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乡里人斗嘴也就堵上那么3-5天的气儿，这不现在俺家和他家又和好了，前天俺爹还让俺给他娘烧上一袋白面呢。 你们乡里人真是爽快啊，斗了这么一阵子气，说好就好了。 不瞒首长，还真没有什么大事儿呢。不管怎么说，俺家和他家是叔伯兄弟啊，还能结冤家吗？ 就是嘛，和为贵。 哎， 就是一个国家，也需要安定团结。 顾村的树桩你认识吗？ 树桩，俺不认识。 11月8号晚上，你不是还和他在一起赌钱吗？ 不会吧？11月8号晚上，俺在新丰招待所睡觉呢。 哦，那是我搞错了。 哦，对了，刚才你说你那天走路不小心扭了脚脖子，在招待所躺了一天。 是啊，那天俺右脚拐了一天，在中药店撑了一千黄蜘蛛，掉筋儿了。在招待所里，俺哪儿都没去。 哎呀，周铁柱啊，你可真是对答如流啊！ 啊，首长，俺不明白你的话呀。 你会明白的。不过现在你可以走了。 首长，你说什么？ 你快走吧，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 嗯。俺为啥走不了啊？ 他们在和你开玩笑。怎么样，好利索没有？能走吗？ 哎，好走好走。首长，俺能走了吗？ 当然能走。 那俺走了啊。 哎，等一等 啊，有什么吩咐？ 你没落下什么东西吧？ 没有啊。 啊，比如说提包、旅行袋什么的，你来的时候没带着吧？ 俺没有旅行袋啊，真的没有。 好了好了，走吧走吧。他不过是提醒你，如果落下什么东西，给别人捡去了，再去要回来，可就有点麻烦了。啊， 是是，俺这就走，这就走。 哎呦，怎么了？ 啊，没事没事，坐时间长了，腿有点发麻。哎呦，哎呀， 嘿，啊，走差了。门在那一边呢。 哎哎，是是是，走岔了，走岔了。 瞧着1米80的周铁柱出门时候佝偻着腰，活像个大虾米的样子，梁达首先忍不住笑出了声。为了寻找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狼人，这两天他们几个人都憋足了劲儿。如今总算有了会心和舒心的笑声。 哎呦，笑死我了。 嘿，真是玩得痛快啊。 声东击西，这可是803最拿手的审讯艺术。 哎呀，好了，别笑了，现在还不到笑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心理上战胜了这个狼人，可是要将他绳之以法，仍然存在着动机不明和证据不足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采取的是欲擒故纵的策略。在对他施加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以后，我估计啊，他有可能铤而走险，尽快的销毁罪证，甚至消灭证人。 嗯， 因此呢，这个狼人如同恶狼一样具有攻击性。韩队长， 哎， 你和你手下的精兵强将必须对他严密监视，严加控制。 好的。 顾村的树桩看来是重点保护对象。 803， 嗯， 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再让他危害别人。 好，沈西， 哎， 你马上给老乔打电话，请他调查11月7号到11月9号这3天里周铁柱到底有没有在旅馆住过。 嗯， 新丰招待所正好是他管辖的地段。 老乔乐意吗？ 哎，没什么乐意不乐意的，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他如果有抵触，你就问他还是不是个公安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容忍感情用事。 那好，我马上就和他联系。 好，我和梁达去找周兰花。 嗯， 如果我们的判断没有失误，那么在周兰花和周铁柱家的尸盒中可能隐藏着凶手的杀人动机。 803， 嗯， 对侦破此案我们真的有了10成把握。 确切地说，现在有了80成把握，而在来滕庄以前我们只有5成把握。是滕保国用他无声的控诉为我们增添了另外3成。 803，滕保国已经尸骨无剩，你总不见得能让死者开口。 803，你指的是他留在2分头的刻字。 啊，不就是个周字吗？ 对，就是这个周字。 刚才播送的是《与狼共谋》第4集《狼人显形》，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王清，音乐录音钱素英，